昨晚的梦，青春模糊，多简单，像第一次问你爱不爱，你说爱爱，多美丽回答，它轻轻地掠过，不愿追，啊，散。